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和缅怀金日成主席西班牙委员会7月4号分别在委内瑞拉和马德里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有意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这天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成立了缅怀金日成同志委员会。